第64集，吃醋。 喵喵呢？ 正在桌旁给客人递小食的喵喵娜听见杨广生叫自己，就赶紧放好盘子往这边过来了。 你对这姑娘有意思吧？我上次注意到了，她给你上茶的时候你一直盯着她来着，所以给你留着呢，我不动。 许少卿凝视了她一会儿，问了个奇怪的问题。 那别的你都要动？ 也不是，看情况，要人家乐意嘛。我一向是喜欢谈恋爱，不是欺负人，你懂的。 杨总， 叫我杨哥就好了。那这是许哥，许哥哥今天不想喝酒，那你就给他弄一点他想喝的东西。今晚开心日子，别让他这么扫眉打眼的，你就记大功了。 好的，杨哥。 我那边还有几个人要招呼，一会儿就过来找你。 杨广生被玫瑰王子搀着手臂走了，许少卿的眼睛在人群里扫寻，很快就看到了屁股上戴着个爱眼毛球的安玲，他竟然在和一个不认识的贵气女客人聊得热火朝天，很开心似的。女客人摸了摸他的兔耳朵，表示很喜欢，一摸再摸。喵喵娜站在一旁，看见这个扫眉打眼的许哥已经从扫眉打眼变成了乌云密布，十分的吓人。 许哥，你想喝什么吗？ 不喝，你坐。 我坐下不合适。许哥你坐，我还是给你弄点饮料吧。你喝甜的还是带气儿的？ 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们丁丁奈大叔都有闲工夫跟女人打情骂俏寻开心，你就坐会儿怎么了？ 好的。 聊什么呢？ 许少卿看见安里从围裙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然后抬头搜寻，看到他以后对他笑了一下，低头打字，他马上就收到了信息。 你来了，我们在聊我们喜欢的歌手，他跟我年纪差不多，爱好也差不多，可人家是女企业家，我是个端盘子的。 别放屁，谁他妈让你工作时候瞎聊天了？给我拿杯不喝水过来，快点。 许少卿看到安里跟女企业家做了个抱歉的姿势，就往偏厅里去了。梁宁也刚到，看见许少卿就坐在他的另一边。 哎，少卿。我都没想到你会来。 意思意思，一会儿就走。 两人聊了一会儿，他就看见安里的身影再次出现了。安里看到眼镜哥愣了一下，才继续往这边走了过来。安里把杯子放到许少卿面前，许少卿看了眼旁边那个似乎在等待安里回去继续聊天的女企业家，再次发难。 只一杯，去给我朋友再拿一杯。梁哥，你喝什么？ 我先不用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 跟我一样的，薄荷水。 安里深呼了口气，又往偏厅走了过去。等安里端着另一杯薄荷水回来的时候，桌子旁又多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杨广生，另一个与他坐得很近，是玫瑰咖啡店的某王子。他刚把薄荷水放到梁宁面前，果然狗东西又开口了。 再去拿两杯。 还是我去吧，我坐半天了。 喵喵娜似乎感受到了兔叔受到了针对，起身想要打圆场。 哎，不用不用，你坐，让他去。喵娜，来，别坐那么远，坐过来点儿。 杨总喝什么？ 直接拿一瓶红酒和几个杯子过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直接叫专业的侍应生送红酒过来吧。 好的。 一会儿侍应生拖着醒酒器和酒杯来了，安里发现桌子旁又多了两个不认识的人，一男一女，和杨广生相谈甚欢。 再去拿两只红酒杯子。 安里只能又去取杯子。 广生，人家在嘉年华是服务员，那是为了结合剧情卖商品，在这儿只是活跃气氛的游戏角色，你别一个劲儿使唤人家， 那边不是有专职适应生吗？ 梁哥是说我欺负人吗？ 你就是吧。 许少卿没说话，喝了口薄荷水，内心轻松愉快起来。 分明是少卿先开始的，你就光说我，好像我很刻薄似的。 哎，我不是说你，我就是说让人歇会儿。 嘿，最后一次。 安里拿着两只高脚杯回来后放在桌子上，杨广生恶作剧似的晃着红酒。 光喝酒味儿太寡了，再给我们来点点心吧。巧克力蛋糕，可以去单宁的色，水果慕斯可以激发出醇味儿。要不都来点好不好？每个人都要啊，辛苦了。 好的。 你到底干什么呀？人又没招你。 其实我就是想看他的尾巴。哎，看这男人脸这么丧，可以转身背影就那么欢脱，不好玩吗？ 我真的是要笑死。 就是，他一直都这么丧，从培训第一天就要把李导给气疯了。 李一飞生气？为什么？多好玩啊！丁丁奈为什么一定要是元气的呢？你们学表演要越学越活，不能越学越死板。出乎意料往往比惟妙惟肖效果更好。这次嘉年华他人气挺高的嘛，圈好多女粉。 哼，也有很多男玩家说人设崩了幻灭，各种网上吐槽啊，我听说。 切，玩嘛，没这个包容心就去玩打地鼠治愈心灵好不好？都他妈是给惯的，瞎逼。我就喜欢这个，我是男的不？ 啊，是是是，你喜欢什么不行啊你？反正啊，你有底气，想怎么玩怎么玩。 杨广生突然沉默了，他喝了一口酒。许少卿看着逐渐远去的毛球，轻松的心情开始变怪了。这次安里一下子端了两个托盘，喵喵娜就站起来迎过去，跟他一起端回来。 叔，你说有钱人怎么都这么混蛋？这一桌除了那个戴眼镜的，都是油腻嘴贱的大蟑螂。哎，你知道他们因为什么屁事来回指使你吗？简直神经病！老子要不是敬业，一脚一个踩死他们。 丫头这是还没有受过社会毒打，不过油腻嘴贱繁殖能力强，小姑娘眼毒，对许少卿的定位还挺准的。 安里转头看见许少卿正在死死地盯着他这边，许少卿正掏出手机发信息。安里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，但他现在没手看不了。他和喵喵娜走到桌前，把托盘放下，把甜点给大家分了。梁宁赶在杨广生发难前先开口了： 别忙活了，你又不是服务生，坐下歇会儿吧。 安里不打算在这儿坐，对着一群男人，人家是大老板，而自己要穿着女仆兔子装坐在他们身边，这种差距让他羞愧。他宁可一趟一趟的去干活，但是喵喵娜拉住他求救似的： 哎，坐吧，坐着吧叔。 喵喵娜用嘴型说了一句陪我，于是安里犹豫了一下，就坐在了喵喵娜身边。屁股还没坐定，几秒以后他就又站起来，吸引了周围的目光。他意识到被注意了，有点不好意思，稍微蹲低了一些，一手扯着裙子，一手伸到屁股后面，刺啦一下撕下尾巴，接着马上就坐下了。他把尾巴塞进已经被手机占据的围裙浅兜里，露出一些绒毛，他往里塞了塞。杨广生笑出一副肚子疼的脸，梁宁也笑了，桌上其他人也笑了，特别是玫瑰王子，他们都笑了，只是神色各不相同，除了许少卿。安里觉得非常尴尬，脸红了。他看见许少卿拿起手机用力地发了一条信息，自己的手机又震动了，他不看，结果许少卿这个精神病人就一直发，手机就没完没了地震动了起来。他想掏手机，可是想着这个杨广生似乎看得挺不顺眼的，怕再惹了大老板生气，他没敢看。许少卿干脆拨了个电话过来，安里只能又站起来，弓了下腰，指指远处：“ 我去一下。”